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你好，我是 Nicole 赖松凤。 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 这个相传是真人真事，发生在台湾火化场的一个都市传说，死了一只高真鞋。这个故事发生在70年代，当时所有死刑的囚犯被枪决之后，都会送到这一间火化场火化，而这里的工人将囚犯火化之后呢，会用刑官提供的骨灰盒装起，然后放入特制的铁柜里面。这一天有几个工人同时放假，火化场就只得黄仔和阿斌值班。这个时候主管打了个电话通知他们， 行刑场那边再近一批死囚的遗体过来火化。 车一到，王仔望一望，竟然有成10个大黑袋，哇，咁多咪有排烧。两个警官一边搬运遗体，一边催促王仔要快啲搞掂，唔好耽误放工嘅时间。王仔和阿斌就一个接一个将死囚的遗体放入火化炉，都没时间休息了。当烧到第七袋的时候，王仔打开黑袋，血水不停地流出，还整到整件衫都是血水。喂，没处理好就送过来，有没有搞错啊？王仔仔细一看，个死囚竟然是个女人。王仔开始的时候都不以为意，当他将女遗体放入火化炉之际，才发现个女死囚身穿红色便服，而且还着住高踭鞋，不过就只得一只脚有高踭鞋，另一只就不见了。王仔原本要过去黑袋找回只鞋，但是警官不停地催王仔，王仔只好快快按掣火化只是着上一只高踭鞋的女遗体。所有遗体火化完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主管打算载埋王仔和阿斌去吃晚餐之后才回宿舍，但王仔打算回宿舍换件衫先，就自己揸住个电单车回宿舍。谁知当王仔揸住电单车一出到路口，就失控撞向电灯柱，好彩在紧急关头王仔跳车，才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就擦伤了手臂。主管和阿斌即刻上前扶起王仔，阿斌就问了，喂，为什么我们叫极你都不停车啊？王仔说根本没听到有人叫他，他们要叫停王仔是因为他们见到有个身穿红色便服的女仔坐在王仔的电单车上，但王仔竟然不知道她后面坐着有人。大家做得火化场的都知道，他们见到的不是人。半夜大家在宿舍听到走廊传来脚步声，一个高踭鞋的脚步声。每间房的柜桶和衣柜都有被打开的声音，好像有人在找东西一样，大家都不敢起身看。连续几晚都发生同样的事情，搞到大家都睡不好，直到最资深的辉叔放完假回来，当他知道之后就说，你们没有将所有东西烧完，所以他就一直在那里找。王仔醒起当日火化的时候个女遗体只得一只高踭鞋，就快快地到垃圾桶里抄回所有的黑袋出来， 终于被王仔找到另一只高踭鞋。当王仔想烧了只鞋的时候，辉叔就叫停王仔了。为什么死囚会穿便服和高踭鞋的？辉叔感觉疑惑。阿斌就问，会不会是死囚临终的时候的要求呢？辉叔叫王仔拿记录簿翻看资料，然后再叫主管和刑场那边的警官确认。当日其实行刑的只得九个人，而且全部都是男人。那个女尸体是哪个来的？就在这个时候，火化场的灯光突然间闪下闪下，一个黑影出现在王仔面前，指着王仔手上的高踭鞋，给翻我。王仔突然间感觉呼吸不到，好像被人箍住颈咁。辉叔见到这个情况，就拿出他用来旁身的青符。女鬼见到青符就吓到向后退。辉叔对着女鬼大声呼喝，害你的不是我们，我们会帮你找出杀害你的人，之后会将高踭鞋物归原主。女鬼回了一句，好，我等你，之后就消失了。主管立即将装着女鬼的骨灰盒连同那只高踭鞋去附近的警局报案。经过调查，原来两位负责在尸体到火化场的警官收了一个有钱人的钱，处理一具因强奸不遂而被错手杀死的女仔的尸体拿去火化。个有钱人和两位警官最终都被提控收监。夜晚大家在火化场上，辉叔不断念着经文，王仔将高踭鞋放入火化炉上烧毁。只见女鬼慢慢浮现在大家面前，穿着对高踭鞋和大家告别。从此大家都知道，当火化遗体的时候都会检查清楚，确保所有随身衣物和陪葬品都要一起火化，不可以遗留，如果不是他们就没办法齐整地离开的了。下一期继续有精彩的怪异事件，不怕的就继续收听吧。 坚持好音乐，我是伊瑟罗艺师。